第十三集。 周明生微微地侧过脸，看向了远方，也陷入到了那一段令他印象深刻的回忆之中。十多年前的一天下午，外面下着雨，周明生刚刚上课回来，就看到了一个在他办公室门前等待着的少年。少年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衣服鞋子都有点湿了，头发边缘也汇聚出了水滴，一点一点的朝地下坠落。看来是淋了雨，但他却并不在乎。周明生走过去问： 孩子，你找谁？ 你是周明生吗？ 周明生仔细地看了一眼这个少年，似乎觉得有点眼熟。他打开房门说： 进来吧。 进屋之后，周明生从办公桌上抽出几张纸巾递给少年： 擦擦吧。 少年接过纸巾攥在手里，却并没有任何擦拭雨水的动作。他递过手中的资料袋，示意周明生接过去。周明生打开资料袋，开始一页一页地翻看着里面的记录。 孟祥宇是你什么人呢？ 他不是我什么人。 这回答让周明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那你为什么想帮他翻案啊？ 我不知道。 这句冷冰冰的我不知道，甚至让周明生以为这个少年在没事儿找事儿。但仔细地看看，周明生发现那双眼睛里似乎透露出一丝不易分辨的迷茫。 这双眼睛为什么总觉得有点熟悉？你是怎么会想到要帮孟祥宇翻案的？或者说你为什么相信孟祥宇是无辜的呀？总有理由吧。 我相信孟祥宇是无辜的，可能是因为一个人，因为他相信孟祥宇是无辜的，所以我也相信。 察觉到眼前的少年似乎不同于常人，周明生很感兴趣地继续问： 呵呵，是什么样的人？ 一个跟我不一样的人，在无望中仍然挣扎的人。 那孟祥宇是他的什么人？ 是他的亲人。 哦。 周明生点了点头，仍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看少年的样子，绝对不是在开玩笑，他的话应该就是此刻他最真实的想法。周明生陷入了思考，迟迟没有答复。片刻之后，没想到这位少言寡语的少年却开了口问： 亲人是什么？ 周明生竟然一时没反应过来，少年又重复了一遍： 亲人是什么？ 亲人，亲人是与我们有血缘关系的人，是我们可以相信的人。 周明生看着少年认真的回答。对于自己的回答，周明生似乎并不满意，但此刻他好像又无法找到更合适的答案来回复这位少年。少年似乎更加迷茫了。 有血缘关系，可以相信的就是亲人。亲人是都可以相信的吗？亲人，亲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啊？ 就连见多识广的周明生听到这个问题之后也是微微一愣。他沉默了，更加仔细地观察着这个少年。 这个少年似乎并不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但他正在努力地尝试去接触和理解这种东西。他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突然，少年眉眼间的些微神色让周明生回想起了一个跟自己失联多年的人，那也是他曾经最喜欢最寄予厚望的学生陆承泽。 你是时辰？ 听着周明生讲述这段往事， 孟昭的脑中浮现出高中时代的陆时琛。在孟昭的印象里，高中时的陆时琛傲慢孤高，总是独来独往，很难把他跟周明生口中的这个淋了雨的充满迷茫的少年联系在一起。这时周明生停顿片刻，语速缓慢地说， 你刚刚问我时琛是怎样的人，我这些年跟他见面不多，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回答。我只能说，从那次见面来看，他对你非常信任，这种信任既莫名又坚定，仿佛将你视作了亲人一般。我不知道这信任从何而来啊。还有啊，虽然这孩子看上去很冷漠，但我能感觉到他内心对于感情其实是非常渴望的。 陆时琛渴望感情吗？ 孟昭反复地捏着手中的棋子，一时忘了落下。 人怎么会没有感情呢？封存了记忆的时琛在潜意识里对感情的渴望甚至超过常人的。你怀疑时琛，却又来找了我，说明你并不能笃定时琛有问题。寻思的事情你孟昭做不出来，虽然我不知道你因为什么而怀疑他，但是我相信时琛这孩子本质不坏，伤天害理的事儿他干不出来。既然他那么相信你，那我觉得你也应该试着去相信他。 虽然周明生没有讲出任何能够证明陆时琛与此事没有关联的证据，但是这番话不知道为什么却让孟昭不自觉地信服。 会不会真的与他无关？那做出这一切的人又会是谁呢？ 孟昭越来越动摇，沉默片刻，孟昭抬头看向了周明生。 那陆承泽呢？ 承泽是我最喜欢的学生，在我看来，如果时琛没有因为那场车祸失去记忆和情感，一定会长成承泽当年的样子。小孟，20年前的那场农民工讨薪案，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吧？很多人都以为承泽是因为一时意气或者想博个名气才接手了那个案子，但我很清楚承泽处事谨慎，为人淡薄，他接手的每一个案子都是出于本心。唉，你知道他大学是怎么过的吗？每顿饭一个馒头一碟咸菜，再借点食堂免费餐就糊弄过去了，一年也不见得买一件新衣服。虽说他的家庭条件不太好，但也不至于过这种日子。而且啊，他还一直在勤工俭学，外出做家教。小莫，你知道他的钱都去哪儿了吗？ 孟昭摇了摇头。 20年前是中国基建和城镇化发展最快的阶段，全国各地都在大兴土木。那时候法律不健全呢，人们的法律意识也非常淡薄，特别是外来务工的农民工，他们经常啊连合同是什么都不知道，给人干完了活转头就被老板赶走，拿不到一分钱。他们没钱找专业律师啊，也申请不到法律援助，有些人就到政法大学拦路问询，希望这些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能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有些学生看到这些民工就会走得远远的，不想让自己沾上麻烦。有些学生可能会驻足听一听他们的经历，但觉得希望渺茫就劝他们放弃。只有承泽会主动走过去，询问他们的困难，竭尽全力地给他们提供帮助。但打官司嘛，总得四处奔波，哪儿都需要钱呐。承泽 都是自己出的钱，有些农民工讨回了薪水要给他酬劳，他全都拒绝。讨不回来薪水的，他有时候也会自掏腰包帮他们解决燃眉之急。哎，有一次他又去办公室跟我请教农民工维权的问题，好好的一个小伙子，聊着聊着天竟然晕倒了，我急得赶紧把他送到医务室，后来医生说是饿的。哎，直到那时候我才知道了程泽所做的这一切。我做教师这么多年，教过的学生那成千上万，程泽是这些人中性子最温良的一个，能成为他的老师也是我的骄傲啊。 钟明生说完这些，侧过脸，眼睛一直在眨。停了一会儿，钟明生的目光再次看向了孟昭。 哎，小孟啊，你舅舅当年的那场官司，虽然一直都是我跟你们在直接沟通，但其实当年的那起案子的辩护也是程泽主导的，只不过他不让我跟你说。我当时上了年纪，精力有些跟不上了，时辰找到我的时候，准备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很多东西呢都是程泽通宵熬夜做出来的。唉，案子开庭那三天他几乎都没有合过眼呢，一直在和我优化细节和措辞。如果没有程泽的付出，光凭我，你舅舅当年很难翻案。 周明生的话让孟昭近乎震惊。 我一直都以为舅舅当年之所以能翻案，是因为周老师起了主要作用，现在听周老师的意思，陆承泽才是当年在背后默默付出的那个人。 一时之间孟昭的心情有些复杂。钟明生停顿片刻，又开口说， 小孟，案子的事情我不了解，没办法给你提供太多的帮助，但承泽是我的学生，时辰也是我看着长大的，我一直相信无论发生什么，人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唉，今天我说的这一切很感性，却也是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从我的角度出发，我真的没办法怀疑这两个人，没办法支持你的想法。 说到这儿，周明生的情绪已经有些激动了，他迅速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啊，对不起啊，小孟，我的想法可能有些偏激了，新王不要干扰到你办案。 我知道了，老师，谢谢您为我解惑。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